的亮起来，幸福的花儿有没有开，我美梦甜得让人不想醒来。太阳不管我是否存在，每天依然快乐的自转，想你若不在，我怎么会精彩。橘色和黑白，我们曾有过争执和不愉快， 如今统统都抛开， 再也有剩下甜蜜蜜言的灿烂。 听黄义达演唱的《那女孩对我说》，这首歌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第二张创作专辑《专属密码》当中，是《想结婚的女子》当中的片尾曲。